国五毫二升五毫四，中国平安83.1升四毫。中国平安是83.1系升四蚊，建设银行6.5升毫三，南方 A 五十14.52系升六毫六，工商银行5.7毫7升毫一，中人寿31.4升九毫半，中国北车12.9毫4升1.82，中国银行4.43升六仙，中国南车12.32升1.88，中国海外发展25蚊升1.95毫半。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56，英镑12.042，瑞士法郎7.772，澳元6.319，加元6.657，新西兰元6.019，欧元系9.3421，每百日元对港元6.44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0.046。港金现价报10,970蚊，跌106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185.11美元，卖出1,186.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Candice 先讲下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而家龙尾排到去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而家去到香港仔隧道嘅出口。至于慢线落湾仔就暂时正常。至于九龙入口，暂时三线过海都系正常噶。另外提提大家啦，北角嘅电照街有工程，而家渣华道以北嘅一段电照街会临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噶，揸车嘅朋友要留意。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车公庙路、车公庙去第一城、大埔林村加道里农场落斜去锦田，同埋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昼嘅5:51，听朝嘅日出时间系朝早7:03。驾驶人士必须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着灯行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RTHK 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日24小时不停广播。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RTHK。老公，强叔话请食海鲜，陈伯送红酒，华哥就送珠海一日游，你话拣边样好啊？ 吓，做咩有咁多着数啊？ 佢哋系乡郊选举嘅候选人，俾啲着数我哋，咪想我哋去投佢哋票咯。 无论系村代表抑或系街坊代表选举，候选人咁做都系贿选。你攞咗着数去投佢一票，一样犯法，千祈唔好制啊！守法规，重廉洁，举报热线25266366。 第37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大会司仪李志刚、侯家明、黄天仪、凌子慧、崔杰彤，表扬香港乐坛优秀作品，全球乐迷热切期待。 第37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2015年1月9日红磡香港体育馆隆重举行。 紫台陪你暖粒粒过新年。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的 Alex 李志刚，每逢晏昼我会同 Angela 超 B 陪住大家。2015年到了，新年新希望，应该就要改变自己开始，特别就是日常习惯，好多城市人都因为贪靓或者是悭钱而不吃晏，千祈不要饿坏自己。新的一年由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开始，星期一至五中午1点到3点， Alex Angela 超 B Made in Hong Kong， 祝你 Happy New Year。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佢嘅身份可以话系非常之奇特嘅，又系人哋嘅太太啦，又系人哋嘅妈咪啦，更加系一位咧时装设计师，同埋推出多类型嘅产品品牌啊！佢嘅主力咧，当然就系乐坛嘅发展啦。近排做咗到 Voice 嘅 Coach 之后咧，啊人气急升啊吓 ！Gwen Stefani 九幽之作啊！ Baby, don't lie. I'm gonna need a love that's stronger. I'll tell you no, tell you no, tell you no why. 大话绝对唔系一件好事嚟嘅，各位小朋友、大朋友千祈唔好学啊！本周新登场占第九位 ，Gwen Stefani 嘅新歌《Baby Don't Lie》。 Hong Kong Top Ten， 李志刚环球榜外播出。黄天怡嘅五个特质：平， 唔系啊， 瘦， 吓、啊， 矮， 算咩？ 扁， 真系、啊， 懵， 懵咩？ 星期一至星期五黄昏五点到七点，黄天怡 ，Eric， give me five。 你每日下昼可能赶回家就是为了看这部卡通片。刚刚听过有叮当这一首主题作品， 我这个版本很久没听了， 是吧？这个小朋友唱的版本， 因为这个是最经典的，因为 即是我们年代可以说 是，都是我小时候的时候都是听这个版本的， 是啦。那么大家都即是很不幸知道了，就是林宝全先生呢就离开了我们啦， 是啦，即是配这个叮当，又或者可能你叫他哆啦 A 梦的配音员啦。 那对于我们来说很即係好唔開心啦，因為佢係我哋一個前輩嚟㗎嘛，其實係、 啊、 即係佢做配音咁出色，係咪先？即係我哋都係用緊聲音去工作㗎嘛，咁佢、絕對係我哋一個前輩啦。第二就係我哋呢個年，我相信啊，一陣我哋可以做一做市場調查，大家可以甚至乎睇下有冇機會打入嚟講俾我哋知啦。究竟由幾多歲至到幾多歲嘅小朋友？即係曾經係小朋友啦， 可能而家已經係成家立室有小朋友。 係聽緊林寶全先生配音嘅叮當咧，因為佢冇退休噶嘛， 喺度都係 係啦，都 keep 住做配音呢個工作噶嘛。咁所以我就想知道，一陣間我哋要揾最細同最大嘅。 最大嘅邊一個？因為 最大去到幾多歲咧？究竟即係你覺得即係呢一把聲音去配叮當係俾到你回憶或者記錄咗你？嘅小时候或者有一啲时光嘅，我哋一阵试下揾最细同最大嘅朋友出嚟啊，有机会噶。你可以喺 Facebook 报定名先。 系啦 ，RTHK Give Me Five。 因为你头先讲话叫做以前真系会放学扑翻屋企睇咧，即系老实讲，即系睇过好多卡通片嘅，即系细个嗰阵时候，有嗰啲咩咩宠物小精灵嗰啲， 圣斗士星矢 系啦，跟住可能甚至乎龙珠嗰啲啦。 林宝全先生都有配过噶， 佢有配 唔知子龙， 子龙啊嘛就系叫， 我都记得子龙。 跟住佢有配过孙悟空，即系嗰个叫咩龙珠里边嘅咩天津凡啦，好多嘅、足球选手林元三啦，即系佢把声 呢个都出名。 系啊，咁所以嗰阵时系会翻去追嘅，真系。但系叮当咧系我追咁多套最中意睇嘅，真系。因为我谂可能小朋友因为中意佢嗰啲法宝啊， 唔系本身呢套卡通片系真系设计得好吸引嘅、啊，但系加上即系林宝全先生佢嗰个演绎，你会觉得好似真系，你觉得叮当咪就系咁嘅声噶咯， 啊、 真系 好难接受叮当有第二把声噶嘛，就算可能睇日文版咧，日文版有人哋嘅。日本嘅声优噶嘛， 系噶系噶， 但你喺我唔知系咪所有人都系啦，诶，呢喺我心目中我都会觉得系假嘅歌， 你觉得唔系真嘅？ 系啦，你明知人哋日本先系即系嗰个叮当嘅发源地啦，我哋叫，但系冇计，即系我第一次听叮当把声就系林保全先生把声啦，咁喺我心目中系磨灭唔到嘅，其他都系假噶啦，我就觉得。 同埋咧，你睇咗咁多年，其实你会知道有分别，因为之前譬如配大雄嗰一个嘅卢素娟啦，咁佢因为之前又过身咗之后咧，就转咗第二位朋友去配嘅，其实你系你自己。会 feel 得到啊！你一睇你就知道，咦？点解唔同咗嘅？就好得意喎！净系听声都好咧，你已经觉得有好大嗰个感情喺度。 一啲咁经典嘅，即系无论系配音员定其他工作啦，有阵时可能唔知道，即系可能有啲工作系有个人佢做咗好耐嗰个岗位噶啦。但系你之后，即系如果佢突然间因为咩原因都好啦，佢离开咗嘅时候咧，其实对下我哋叫做下一水啦，或者下一手咧，系好唔公平噶嘛。 好大压力噶。 系啦，因为佢未必唔系做得唔够好啊嘛，而系嗰种 情义结咯。因为你听惯听熟都系佢啊嘛， 同埋嗰个先入为主系你打破唔到噶嘛， 系啊。 咁但系我相信，即系喺香港呢一套卡通片唔会因为林保全先生离开咗而以后都唔播，系咪先？大家都知道冇可能。只不过喺我唔知几多岁至几多岁嘅人心目中咧，永远都会记得叮当嗰把声就系林保全先生嗰把声嚟嘅。 系啊，佢即系带咗好多欢乐，因为同埋近年以前细个咧睇配音咧，你就会觉得好神秘，你唔知佢。个样系点嘅？但系近呢几年开始，特别系林保全先生把声咧，你开始喺嗰啲其他节目，譬如千奇百趣嗰啲，你都会听到佢把声，甚至乎啲访问你开始见到佢嗰个样，原来佢个样同叮当系有啲似圆碌碌咁样嘅， 个头圆碌碌， 系啦，圆碌碌咁样搞笑。咁同埋你喺啲广告又会听到佢把声咧，你就开始觉得呢个叮当周围走啦。但你依然都会知道嗰个系叮当，你会形容佢叫叮当嗰把声，叮当嗰把声卖广告，但系佢周围走嘅时候，你有嗰个亲切感，系喺生活唔同地方又会听到佢嗰把声。 加上叮当系主角啦，呢套卡通片入面，所以你特别会认得佢把声音嘅咁样。咁我谂翻起咧，即系突然间，即系虽然呢位前辈走咗啦，但系你一定我哋呢个年代嘅人，因为我哋细个系翻屋企睇《闪电传真机》嘅时候，就会睇，好似有叮当， 就有叮当噶啦。 系咪嗰啲时间？ 系啊，中间就会有半个钟系播卡通片。 系啊，我记得下午时光就系即系好正嘅，觉得，因为我细个系会觉得要食住下午茶睇叮当先叫正。 食嗰啲咩可可脆片嗰啲咁样咧，冲住杯奶跟住就会睇噶啦。 求其总之有啲嘢食咁样啦，或者真系食住豆沙饼咁样啦，可能。我记得我细个好期待嗰个时光来临嘅，即系又有得睇叮当，然后食住下午茶，摁摁脚咁样就觉得好爽噶啦。 每日嘅生活就系为咗嗰半个钟啊。 咁所以我觉得即係佢离开咗呢，突然间你都好似有嗰种又係谭玉英效应咁啊，你好似突然间想记返起你小时候嘅一啲事情，或者好怀念嗰段时光，其实係代表緊一段时光嘛，即係无论叮当定谭玉英姐姐都係代表住你应该是学生年代好无忧无虑 嗰 段时间。 80、90年代那段时期。 都是80后的共同回忆来的，我相信。 咁 我好记得呢，其实我大个咗之后呢就冇乜 睇卡通片 㗎啦，即係连叮当都冇乜睇。咁我细个就好迷嘅，无论係卡通片啦定係漫画啦。 电影又有啦。 係啦，有一年暑假呢我去咗我舅父屋企喎，咁佢係一个好鍾意睇漫画嘅人嚟嘅。 佢买晒叮当。 咁屋企有好多漫画，跟住我发现到佢有一间房入面有张碌架床，上面全部都系叮当成套漫画喺度。哇！我见到我开心到啊，逐本上去攞落嚟睇，睇完又摆翻去，跟住又攞下一本出嚟咁样。咁然后我比较幸福啲，我细个因为我有几个舅父咧都系中意睇漫画嘅，咁所以譬如我去到我阿婆屋企咧，又会间唔时又会嗰阵时又有特别版嘅叮当嘅，即系有啲 彩色咁样 长篇啊。长篇嘅， 即系等于而家好似拍咗电影嗰啲咁样， 系啦，又有嗰啲睇嘅，咁我唔使钱买，我就有得睇叮当嗰啲漫画。 哇，你真系好、啊， 系好着数嘅。咁到咧，好记得有一年，应该系前几年嘅书展入边咧，咁书展有阵时咧就会有啲唔同类型嘅书籍出售嘅。咁、有一年咧，我见到啊，点解会有叮当嘅书卖嘅咧？ 有噶，長期都有噶，其實佢每一年都有噶。 但系佢有得賣嗰啲咧，唔係淨係故事式嗰種漫畫。我買咗一本，我而家仲收喺屋企珍藏。 係咩嚟噶？ 係講叮當嗰啲道具咯。 成本都 系专系 好厚，厚过平时你买嗰啲叮当漫画，我饮落成两本半咁样嘅，好厚嘅。 咁啊，你谂下，其实平时一集就通常系一个新嘅道具噶嘛， 系啊。 咁所以如果佢出咗咁多年，你由我哋一九八几年一路睇，睇到而家都仲出紧叮当，咁你数下一集一个道具有几多个啦？ 曾经咧有人推算过嘅，咁据一啲叮当嘅爱好者咧，佢哋推算过咧就话喺呢套卡通片入边咧，我唔知林保全先生有讲过几多种啦，因为佢每一次个道具出嚟都会讲翠衣帽咁样， 诚实豆沙包咁。 咁我唔知佢讲过几多个啦，但系叮当嘅爱好者咧就推算过大概有2000个咁多。 哇， 系啦，咁曾经咧日本有一间电视台咧就喺2006年嘅时候咧，佢就统计过话啊，大家最想要嘅哆啦 A 梦啦，嗰阵时改个名叫哆啦 A 梦嘅道具嘅 top 30。 头三十 位系啲乜嘢咧？咁样嘅，咁仲有啲我都其实都唔系好记得。 系咯，你叫我噏三十种都未必有啊！ 你记唔记得固体云瓦斯啊？ 固 第29位嘅固体云瓦斯 系咩嚟噶？用嚟做咩咧？ 其实即 gas 啊，云嘅 gas 哦， 系啊，话如果用呢个 gas 嘅话咧，嗰啲云系会。凝固咗、 哦，你就可以坐喺上面上天啊！ 你就可以系啦，喺啲云度跳嚟跳去咯。 哦， 可能你要加埋竹蜻蜓用嘅，我怀疑。 如果唔系你点上去啫？ 你普通人唔会上落上到嚿云度噶嘛？ 系啊， 咁有好多个嘅，咁佢嗰阵时呢一个调查入边咧，第一位亦都系应该叮当阿林保全先生最常讲嘅道具嚟噶啦， 系 翠 衣 门， 翠衣门， 翠衣门。 系啊，我谂喺可能喺香港呢一个都会系。高举 number one 嘅，呢个梦想嚟噶。细个即系你睇叮当咧，我真系真心系有啲道具系想要嘅。随意门咧系第一嘅，因为佢可以好快咁样去另一个地方啊嘛。嗰、 啊、 时我翻学觉得好辛苦，我觉得好远要搭车，我好想咧喺屋企嗰间房一打开道门就翻到学校啦。 其实我想话叮当俾咗好多假嘅希望啲小朋友。即系你有啲嘢知道永远得唔到，但你又知道佢好似存在紧咯。 我又觉得好似有机会，唔知边一年边一月边日会买到 嘛。 系啊，所以我嗰时随意门系真心想要 嘅。但系其实随意门系有一个限制嘅，你知唔知嘅？ 咁可以过去唔可以翻嚟啊？ 唔可以去距离十光年以上嘅行星嘅，其实。 哦，十光年啊！ 即系你唔可以话我去，我唔知啦。即系 冥王星嗰啲咁样，假设 系啦。如果超过十光年以上嘅行星，你系唔可以一打开道门就去到。 哦，不过应该好人好者唔会去咁远嘅，通常你都喺地球之内。 第二位你估系咩？最多人想嗰个调查入边， 我估竹蜻蜓咯，因为竹蜻蜓又系，如果你问我，我又记得同埋经常出现嘅，又可以令到小朋友飞啊嘛。 竹蜻蜓咧系叮当最常用嘅道具嚟嘅，都一定系林保全先生最常讲 嘅 一个道具嚟噶啦。就系佢系排第三嘅，当年 仲有 就系日本电视台嗰个调查，因为第二个仲有时光机啊嘛，你记唔记得？呢个都系经常会用 嘅。系啊系啊系啊，佢喺嗰个房里边个柜桶一跳入去，咁就可以翻去以前噶啦嘛。 系啦，咁啊呢三个就系当年做过嘅一个。叮当道具嘅调查咁样啦，咁当然啦，喺我哋心目中，即系叮当好睇唔多唔少，系靠住林保全嘅声音 啊， 即系同埋咧，你会突然间有一个感受啊，即系原来一把声嘅威力可以咁大哦，你谂下佢嘅演艺工作就系、 是。 用聲音嘅啫、 啊， 即係佢唔係靠演技，唔係做幕前，我哋叫做所謂幕後一點咁樣。咁但係佢淨係靠一把聲，佢可以令你記住之餘，你係連帶記得嗰套漫畫同角色。然後到佢走嘅時候，你係覺得唔係淨係一個配音員走咗，你覺得係帶走咗 成個叮當咁，好似 成個靈魂好似走咗咁喺呢一套卡通片入面，所以我覺得好犀利，好犀利。 我以前冇諗過㗎，即係我成日都会觉得睇卡通片配音咧，最紧要配到啲口型啦，或者你觉得嗰件事 make sense 就得噶啦，即系可能你译翻日文咧，你前前后后前文后你啱就得。我从来咧冇谂嗰个感情系好紧要，因为佢笑啊佢喊咧，净系靠听声嘅啫嘛。 系、啊， 但系佢又可以做得到嘅，所以我成日都有个迷思系，究竟配音员佢个演紧个角色喊紧，佢系咪要好似我哋做戏培养情绪，真系要喊埋一份咧？即系我成日觉得配音员好。 好难噶，我记得以前睇过关于配音员嘅一啲访问咁样啦，类似，咁就话有阵时我哋睇到佢好似好顺畅讲紧一啲广东话。 或者講緊一堆嘢咁樣啦。但可能譬如日本嘅卡通轉過嚟廣東話啦，咁你日文本身嗰個音節同我哋係唔同㗎嘛。 係啊 係 啊。 係啦，因為譬如佢好長㗎嘛，即係 Elashai Mase， 我哋歡迎光臨四個字咁樣㗎嘛。咁你唔可以將 Elashai Mase 淨係讀做歡迎光臨，咁你會個嘴型就會唔啱啦。咁就係呢一啲位嘅時候，咁、那個配音員就要去度。喂，咁我歡迎光臨，即係我係咪要講多幾隻字、啊、 ？Hello， 歡迎光臨咁咧，可能要 佢令到嗰個時間同埋口型可以配合翻嗰個卡通片、或者嗰套戲上面嗰個角色講緊嘅嘢咧，咁樣。同埋以前林保全先生都有做過嘅，就係、是、以前嘅電影咧，好中意揾配音員嚟幫手嘅，即係一啲。譬如成龍大哥啊、洪金寶大哥啊，佢哋係有啲專用嘅配音員嘅，咁佢就唔會出自己把聲。林青霞都有啦，咁 後期配翻嗰把聲嘅， 後期配翻就用配音員嗰把聲咁樣。唔知係咪因為嗰陣時收音冇咁好咧？ 好似聽過係因為佢冇現場收音嘅嗰陣時，咁所以後期就 雜音啊好多。 係啦，咁但係譬如我嗰時都有睇過嘅，喺日本咁樣，佢哋嗰啲叫做聲優咧，就係即係等我哋嘅配音員，佢哋係嗰個。是被崇拜的真的。即可能我們香港可能你噏得出的配音员真的現在会当红一点，就是林保全先生啦。 他当红了很久。 当红了很久。即你会噏得出他的名字，还有可能之前演花师奶过一把女声啦。那你会记得多一点，但其他可能你可能个片段或者记忆碎一点。但我日本那边呢，我之前看过一个节目讲是有一个日本的声优，他是配小丸子那套卡通片。他一个把声一次过配小丸子所有同学的声出来的。 好癫啊。 他一次过佢可以扮晒佢出嚟噶，唔同嘅感情、唔同嘅声线，佢一个人做晒。 同埋好似日本有啲声优系可以出碟噶嘛，系嘛？ 好似系 有 fans 出碟 唱歌定系咩噶？有 喺香港咧，我哋冇特别一个职业系声优，我哋只系叫佢做 配音员啦。 但系同样地，我哋都系咁尊重嘅。咁同埋林保全先生其实都有唱过歌噶， 系咩？唱翻呢个叮当啊？ 系关于以前叮当嘅一套音乐剧叫做《大雄的恐龙》。其实嗰一入边咧系有主唱过两首歌嘅。 见你笑感觉奇妙，似看见天使在笑。见你笑得这样俏，很想一起笑。你爱米色的尘意，我却发觉紫色更合意。我发觉于美梦里，相追的就像你。齐齐望着远处，说想去远方。嘟嘟嘟嘟，我要如你踏着大步，似要振翅飞。哒哒哒。情意无尽，永远不变，愿你永远好朋友。何时何地再会聚头，情意愿永久。得如失亦携着你手，不分彼此好朋友。开开心心情意尽透，只要飞到云外，远去了心挂念你。你远去只有目送，心中舍不得你。我与你不再同路，各有各走各路向。我信我跟你定会与他朝会见。如热浪，我与你兴奋唱歌，嘟嘟嘟嘟。我告诉你，心中仿佛永远有个海，哒哒哒。情意无尽，永远不变，与你永远好朋友。何时何地再会聚头，情意愿永久。实亦携着你手，不分彼此好朋友。 开开心心情意尽透，齐齐望着远处说想去远方，嘟嘟嘟嘟，我要与你踏着大步似要振翅飞，啦啦啦，情意无尽永远不变，与你永远好朋友，失忆携着你手，不分彼此好朋友， 永远好朋友，就是来自林宝全先生主唱。 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韩国品牌化妆品店 Misha 在香港的多间分店今日都落闸并冇营业，劳工处表示暂时未接获有员工求助。在旺角新之城的 Misha 分店今日并冇营业，亦冇张贴告示。在附近市店铺职员表示，昨日见到 Misha 的职员在店内用扬声器宣传大减价，今朝亦都曾经见到 Misha 的几名职员入店铺里面。位于旺角港铁站内的分店亦都落闸并没有营业。根据 Misha 的香港网页，公司在港九各区有二十几间分店，记者曾经致电多间分店，但都没有人接听。民主党主席刘慧卿朝早前往澳门旅游，被当局以安全理由拒绝入境。刘慧卿朝早同三名朋友搭船到澳门，抵埗之后被澳门出入境事务部门以安全理由拒绝佢入境。佢于是独自坐船折返，三名朋友就获放行。刘慧卿话之前曾经亦都被拒入境澳门，但亦都曾经试过获准入境旅游。佢质疑澳门嘅尺度越收越紧，形容系一国一制，但唔容许翻内地嘅人亦都唔准入境澳门，对此感到悲哀。帮卡通角色哆啦 A 梦配音嘅资深配音员林宝全朝早喺屋企去世，终年63岁。无线电视企业传讯部宣传科副总监曾醒明表示，林宝全是配音组的资深艺员，70年代加入之后曾经短暂离开，93年重返无线，公司对他的离世深感惋惜，形容是对配音界和无线电视的重大损失，公司会为林宝全家人在后事方面提供协助。林宝全30年来替旧称叮当，现时称为哆啦 A 梦的卡通角色配音，声线深入民心。他亦都曾经帮多部卡通片、剧集和电影配音，包括 IQ 博士和樱桃小丸子。美国纽约州州长葛毛宣誓连任，在他宣誓后5个小时，他的爸爸曾经担任三届纽约州州长的马里奥葛毛因病去世，终年82岁。马里奥·葛毛是资深民主党人，自从1983年至到1994年担任三届纽约州长，之前曾经担任过副州长和州务卿等的职务。白宫发表声明，总统奥巴马对马里奥·葛毛的辞世感到难过，赞扬他能够包容多元声音，坚定不移追求进步。奥巴马并致电葛毛，对他的爸爸离世致哀。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听朝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4度，新界再低2-3度，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听晚转为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随后2-3日和暖潮湿，云量较多。依家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Candice 先讲下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而家龙尾排到去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就啱啱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而家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至于九龙入口，暂时就只系收费广场一段比较多车。另外提提大家啦，铜锣湾嘅维多利亚公园有公展会活动，由而家至到夜晚嘅12点，景隆街以东嘅洛克道、东角道同埋百德新街以西嘅纪念佐治街会划为行人专用区噶。 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车公庙路、车公庙去第一城、大埔林村加道里农场落斜去锦田，同埋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RTHK Radio 2 Radio 2 24小时不停广播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投资伦敦金不同买卖实金，投资者需注意相关风险，千祈不要随便授权经纪用你的户口进行买卖，因为一旦授权，经纪不需要你的同意就可以进行交易，日后有任何争议或损失都难以追究。财经事务及库务局提醒市民，投资伦敦金授权要小心。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讲多无谓啊，嚟啦喂。 梦话了吗？不再责备谁吗？沉默结束可会有着赢家，分出了对错爱却成为代价，太多争拗声音都早已变差。Oh yeah yeah， 谩骂悼念或忏悔都可免，和谁分了手已不应再缠绕。 新碟全碟的作曲部分都是由 J 自己负责的，写这首 demo 的时候他已经觉得某几个位置可以加一把女声和他一起和唱，第一时间他就想起阿 Matt 林欣彤。 无话了吗？不再责备谁吗？ 作曲冯允谦，填词李俊一，编曲 Agent Chan， 监制廖志华。上播三个星期再上升两级，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九位，冯允谦 featuring 林欣彤，讲多无谓。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你觉得 RTHK My 手机应用程式点啊？ 新奇、顶级、超卓， 浮夸咗啲，平实少少介绍下不如？ 系嘅，查实嚟紧星期一，我同我嘅 Darling 将会粉墨登场喺 RTHK My 嘅职安事件簿，同大家分享职业安全健康知识，还望大家捧场。 你呢部大哥大嚟嘅，睇到嘅咩？ 查实咧，我仲有另一部电话嘅，你都一齐下载 RTHK My 嘅手机应用程式啦。 星期五主场今晚的对谈嘉宾是学界社运红人黄之锋。 不少家长一定会关心他积极参与社会运动对学业成绩有什么影响呢？ 年纪小小已经成为不少人的偶像，又成为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他自己有什么感想？ 虽然仍然在求学阶段，他又对自己的将来事业有什么理想呢？ 星期五主场黄之锋陈淑仪对谈，今晚七点无线电视翡翠台、港台电视31同步播出。 我想介绍个男仔俾你识。 边个？ 佢叫波成。 咁怪啊！ 有创意啫。 除此以外， 佢 EQ 同脾气都好好噶，俾人搓完禁扁咧，佢都好开心噶。 IQ 咧？ 佢识好多嘢嘅，跳舞啊、运动啊、踢毽啊、唱歌乜都得噶。 咁个样， 你都系听下啦。 其实我个样系点唔紧要噶，最紧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到七点 ，Give me five， 无论 IQ 定 EQ 都唔够我咁 cute， 系波成啊，嘿嘿。 5:38，头先我哋新闻交通之前啦，就听过林宝全先生，即系呢位叮当配音员，系啦，佢主唱嘅一首歌。咁其实原本我同阿波成咧都唔知道有呢首歌出現的。 系，我哋去到我哋港台 library 谂住揾只叮当嗰只卡通片歌，点知我哋 music library 太伟大啦， 太专业啦，实在。 同埋啲同事太专业。 我纯粹当问佢啊，你会唔会知道当年究竟我哋平日听人人期望可达到嗰只系边一个唱？因为系一班小朋友咧，净系知道 点样可以揾到嗰一只叮当。 又唔系陈慧琳嗰只哆啦 A 梦，咁跟住佢就话啊，其实咧我已经揾咗一只叮当嘅碟出嚟噶啦。咁 佢咪觉得一定有人借啊嘛？ 系啊，佢应该系啊，佢已经有准备啦。 好叻啊！ 佢。 系啊，佢话咦，仲系林保全先生主唱添。 佢而家应该听紧噶， 系啊， 叻啊你。 系啊，佢真系好犀利。佢仲讲咗就系话诶，啱啱嗰只永远好朋友就系林保全先生唱。 系啦、啊，我记得我哋听到嘅时候就我同波成个 friend 一齐话系咩？ 真系噶， 真系噶， 完全唔相信啊，真系噶。 跟住我哋话，但系呢条写住咩？诶，主唱又有另一个名噶，系咪佢噶？即系劲喺度怀疑佢啦。 系啊， 嗰个同事就话，唔系以我所知，第一、第二首都系佢唱嘅。我哋好谢啊，谢啊，谢！ 鬼系我谂，我可能成个 library 嘅碟佢都听过一次，所以佢先至能够咁肯定答到。 原来我同波盛咧，拎翻只碟入直播室嘅时候，想即系未做节目之前想试听下嘅时候，就好紧张咧，就系咪真系佢把声嚟噶？ 期待啊！ 但系咧，佢把声会唔会佢唱咧？我哋认唔到噶，以为唔系佢噶咁样。 点知一听就知？ 点知原来佢系一模一样可以用翻叮当把声唱歌嘅。 好， 咁我哋一听就 系佢 啦。 系啊，咁头先我亦都讲话啊，究竟其实即 大佬，我哋一路都冇讲我哋嘅永远嘅好朋友梁德辉咧， 系 佢今日病咗啊， 系佢今日生病， 系啊，但系佢系我哋永远好朋友嚟嘅， 讲到好似咩咁啊， 所以下礼拜一会翻翻， 会翻翻嚟嘅，唔使惊嘅，系啦，你会听到佢把声嘅， 系啦， 咁我头先大半之前都有讲过话啊，究竟听住林保全先生配音嘅叮当，有几多代人最后生最老系即系咩人会听过咧？咁啊 Facebook 有啲朋友留言啊，咁啊有一个咧就系佢话佢而家已经系44岁，佢叫阿 Jane。佢话佢细个嘅时候咧，都系放学嘅时候睇叮当啊。 44岁， 你 当年放学 即 系 1980啊？我冇计错，应该系1980。 唔系， 44， 30岁都84年啦。 系啊。咁我 系啊， 1970， 系啊，因为我系我，所以我知咯。 哦，好啦，咁既然你咁讲噶啦，我唯有信你啦。 70年啊， 哇，1970几年咯，44岁都系咯。 即系我意思佢 B B 嘅时候就1970年， 系啦，到佢 即系70年代咯。咁你计翻咪 系咯， 即系由70年代去到呢一个年代都系听紧 林 保全先生配音嘅作品咧，即系唔止叮当，仲有好多卡通片或者新闻都有 讲过其他啦。 咁所以最细嘅就可能系而家得几岁？ 有啊，有一个你 有 听众， 有好多妈咪讲俾我哋知咯。突然间而家 佢话佢叫阿萧，佢就话佢老公啦，佢自己同埋佢仔仔咧都系睇保全叔嘅叮当嘅。咁但佢话而家仔仔由出世即系识得睇卡通片到而家6岁咯，即系最细个系6岁咁样。但佢最 sad 嘅一样嘢就 系 因为而家冇咗佢把声，佢话唔知点样解释俾个小朋友听，点解把声唔同咗 咯？ 系啊，佢话惊个小朋友唔开心。 大啲嘅小朋友可能佢就会察觉得到咯。 系啊， 唔同咗把声，但可能佢仲系好小朋友 B B 嗰啲就点 解唔同到嘅咁啊？ 又系上一堂生死课嘅时候啦，讲真 系啊， 系啊，即系除咗呢样嘢虚拟之外，就系即系一个人佢再生嘅时候，佢可以喺佢嘅工作岗位究竟做到几耐咧？佢可以陪伴到你几耐咧？咁人生当然就系即系唔止一啲即系。我哋叫做同你嘅生活有关嘅一啲嘅岗位啦，就係你身边嘅人，即係究竟佢可以喺你身边陪你几耐呢，即係每一个人生都总会有一个结局㗎嘛，好似嗰陣时叮当都话佢需要有一个结局嘅，虽然佢最后未写完嗰个作者就走咗啦，又係咁样，咁但係个事实就係、即係每一个岗位，每一个人，每一个故事都总会有一个结局嘅。 唔知小朋友会唔会听唔明呢？即係佢本身就係想好奇 咁深啊， 点解把声唔同咗啫？点解你会突然之间讲到咁伤感嘅妈咪？ 其实阿妈可能会系咯，阿妈嘅伤感可能会大过小朋友咯。 系小朋友， 因为小朋友嘅伤感只系嚟自佢好似就等同冇咗一件玩具咁啫嘛。 系即系 或者个玩具唔同咗咁样。 系， 但系对于我哋大个啲嘅大朋友 kiddo， 我哋叫一班 kiddo， 我哋失去嘅就唔系一把声音啊， 回忆啊， 系一个回忆， 真系好经典啊！呢、這个 特别，我哋做呢一行又会好尊敬呢位前辈啦， 大前辈 系有一个叮当有一个法宝叫做好似感动咩感动米高峰啊， 吓会点噶？ 话只要用嗰个 microphone 讲嘢嘅话咧， 啲人就 会 感动， 就会好感动。 咁应该伴虎攞嚟唱歌用啊，嗰支咪。 我唔知系边集故事入边出现过啦，但系绝对系，即系你谂下，如果你系用声音去工作嘅，你哇几想拥有一个咁样嘅米高峰啊！即系讲嘅嘢就会变得好感动啦，咁样。但系林保全先生就唔需要嘅。咁已经有啲人，因为咧，我就将头先我哋播过嗰只歌啊。即系永远的好朋友 嗰只碟咧，我就影咗相摆咗上去我哋 RTHK Give Me Five 嘅 Facebook 度，因为我知道呢只碟咧，如果你而家要揾翻都应该比较困难，应该系90年代嘅出品嚟。 系，但都可以尝试下嘅。 系啦，你可以试下。但系我知道市政局嗰啲图书馆好似系有得借嘅。 哦， 呢只碟应该系有得借嘅。系啦，咁但系俾大家见下佢真身啦，即系 方便你哋揾啦。到 其中一种回忆啦，呢个就系如果你想听佢嘅声音嘅话，可以嘅话系。咁我摆咗上我哋 Facebook 嘅嗰张相，咁你可以睇下，咁就冇佢个样嘅，都系叮当大雄个样嚟嘅。咁但系即系大家怀念一下啦，希望唔知道下一个叮当把声系点样。咁但系我哋心目中嗰一个咧，就永远都喺度嘅，永远只要响起佢把声咧，我哋就会记得噶。 天边有曙光，这片天比往日晴朗，穿梭花蕾蝴蝶中迷藏，听小鸟唱歌，纵赞诗使昨夜迷惘，一双双人是目光，喜欢我们在难的关口拥有同样盼望，喜欢我们连成最美的形状，如天空总要降雨总要降雪，请降在路旁平静的人看着前方，风中有儿童歌声，人海声和种种美丽事情，全扬温馨如天性，信望爱能足证，柔和心声从山顶散落到地平，也许身处未可知的处境，别要失去热情，少少这片纯真中得到呼应。我心如何自欺，终于我们在难的关口不再盲目势利，终于我们用爱灌溉这天地，如花瓣飘到这里飘到那里，只叫蜜月期来日低潮再度提醒你，和种种美丽事情全扬温馨，如天星信望爱能足证，柔和心声同倾听，你是否听到那种神声，和种种美丽事情全扬温馨，如天星你共我来见证，柔和心声同倾听，擦亮了多少人情，身处可知的处境，要失去热情，至少这片纯真今天已得到， 都是充满着纯真温暖感觉的一首作品，林奕康《纵赞诗》。 介绍个女仔你识啊？ 两个字形容佢， 女神。 诶，一街都女神啦，而家。 但系佢嘅功夫好到家噶。 哦， 袁秋啊，你讲 唔系啊？讲紧佢啲文笔功夫啊！ 哦， 佢把声啊，仲不得了添啊！ 你仲唔系讲袁秋是孝公啊？ 梗系唔系袁秋啦，我讲紧黄天仪啊！ 想知道我黄天仪究竟同袁秋有几大嘅分别？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至七点 ，Give me five，Come on！ 我哋除咗头先听过叮当啦，怀念过林宝全先生之外咧，咁我哋都有啲新嘢介绍下， 介绍下俾大家嘅。 咁啊，玩晒 weekend 啊嘛， 系啊，嚟紧大家都会揾地方玩，因为 嗰个 party mood 仲未 完嘅，即系都会玩埋呢个 weekend。因为之前圣诞啊或者大除夕，大家都会出街玩啊。咁啊，因为我以往都有好多唔同堆嘅朋友咧，大家都会通常系好少中意出到去街度，可能躝街玩啊，或者出去你聚会，通常你离不开都系打边炉啦、放题啦，或者唱 K 等等。咁但系 有冇留意头先波仔讲嗰啲咧，都系要食量超大嘅人先会中意 嘅，食得是福啊！ 即系唔应该话食量超大嘅人先中意，应该话你第一时间都系谂起要食好多嘢咁样。 咁你见面系食下嘢噶啦，系咁跟住，但系个问题咧就系上年嘅时候，我同我一啲大学嘅同学叫做聚会，咁嗰时咧好犀利嘅，我哋嗰棚人咧有成二十几个人出嚟嘅。咁啊，我哋嗰次咧 好嘢嘅，仲约到咁多人嘅， 真係好好彩。我哋嗰一届嘅，因为我哋本身嗰一届嘅朋友仔得五十个左右，咁跟住，但係嗰一届大家玩得好 close， 关系好好嘅。我唔知点解我一年咧90年出世咧，我喺中学同埋大学嗰班朋友都系特别好关系嘅。我唔知，我觉得呢个年份系好神奇嘅。系连啲老师都系，我唔知啊，系我哋啲老师都咁同我哋讲，小学毕业啦，中学毕业，啲老师都系同我哋讲，我唔知佢系咪年年都咁讲啦。咁但系我都收到个 message 就系话，你哋呢一届嘅同学好特别，即系有一啲嘅特质系令到老师会记得你哋呢一班同学嘅。咁所以我觉得我呢个年份嘅人系好特别嘅，我上到大学都 系记得你哋啊。 我唔知系咪因为 食 得好多嘛，嗰啲圣诞联欢会啊 ，picnic 嘅时候， 我估可能系我哋喺学校搞活动嘅时候，因为搞活动你就会同啲老师有联谊啦，即系搞一啲可能以前学生会啦，大学又系做学生会嘅时候搞啲活动，老师教授 involvement 咧，嗰个相处可能佢觉得 close 咯，即系唔系净系单单学生老师咁简单啩，我都唔知呢个原因喺边度嘅，但系总之我由小学、中学、大学都一样系咁，咁所以我哋嗰啲同学都会成日见面，咁但系上年咧二十几个人出嚟，我又唔识死嘅，咁我就 book 咗咧一间食鸡煲嘅嘢。咁佢仲要唔係圓台食雞煲，係一個長台食雞煲嘅，因為佢抵食㗎嘛，即係任食百零蚊，唔知食幾個鐘咁樣。咁但係呢到坐到落去發現個問題就係二十幾個人，咁你長台嘅話呢，咁 哈利波特 头系直情好似哈利波特嗰种啊！你头尾根本上冇可能倾到偈，你倾偈最多就系你左右隔篱同埋对面前中后即系左右。 系啊，多人就系咁噶啦，就系一个咁嘅弊病。 系啦，咁所以基本上上年出完去之后，你会发觉可能二十个人啦，你即系同咗五个人倾偈，另外十几个你都唔知佢啲近况系点嘅，即系当然你可以私底下同佢倾偈，但系嗰一晚你 update 唔到佢最新嘅嘢，咁所以嚟到今年嘅时候就话，即系唔可以再用呢个方法，如果唔系每一年都咁搞法， 即系食鸡煲唔 work 啦。 系啦，即系你特别食肆都你二十几个人点样装得落咧？ 系啊。 咁我上网 search 就发现原来都近排都兴咗一段时间，就一啲叫做工厂大厦嘅 party house。 哦，即系咪租个场俾你开 party 咁啊？ 系啊系啊，即系佢直情系喺工厂大厦里边就好似有一个佢装修得好靓嘅，咁有啲贵啲就有主题啦，冇嘅话就好似可能你长洲度假屋咁样，佢入边咩都有晒。 俾间房你自己去玩。 系啦，俾间房你有 open kitchen 啦，有厕所啦，有得唱 K， 有电视，有机打。 哦，我有听过，听过。 系啊，甚至乎有埋 board games， 佢准备晒喺度。 但我未去过咯，即系听就听咗好耐啦。 系啊， 咁样去到究竟系咪间房都系咁大间，你有得拣嘅？ 有一啲咧。佢做得大規模啲嘅，我上网睇过咧，嗰啲可能会收费贵啲。咁佢哋有可能几类主题房，适合可能有啲十个人以下嘅，就一间细细地嘅房，有 sofa 有电视，咁大家就围埋食嘢啦。有一啲甚至乎大到咧，可以容纳，我见过有一个场系百几二百人，直情系可以俾佢系佢嗰度话占地唔知几千尺。 佢應該係包咗成層嚟做噶啦。佢直情係俾嗰啲 office 搞嗰啲可能annual dinner 或者同學搞grad dinner 嘅時候，就去嗰啲場地，即係大到咁樣嘅 size 都有、 哦、都有嘅。 係啦，咁佢哋嘅佈置靚之餘咧，佢有一啲主題，譬如女性嘅，佢會有一啲好叫咩 girlish room 咁樣，就係好英式嗰啲茶杯仔啦， 哦、 有曬花花咁樣樣就係有嘅。咁就俾你可以影相同埋搞啲 workshop。可能有一啲做手作嘅人，佢哋未必長期 afford 到租一個工廠大廈，就會同呢啲咁樣嘅 party house 所謂合作嘅、 哦， 又有啦。咁另一種咧，就係佢可能俾小朋友玩一家大細，佢會有室內有個上滑梯啦，有波波池啦，然後佢個裝修好似整到佢地氈就係嗰啲草原嘅，跟住牆上面有啲長頸鹿啊、大笨象咁樣，好動物園，咁啊俾小朋友玩都有嘅。咁所以就有呢啲唔同主題嘅叫做 party house， 就俾啲人去玩囉。咁我見到原來都幾多人，特別你一大班人嘅時候會去。 咁你租咗邊咩主題 咁、 啊、 因為我錢嘅關係就唔係好多啦。 係留返 budget 食嘢嘛。 係所以食嘢永遠都係最緊要。 可唔可以自己帶嘢上去食㗎？ 可以嘅，即係基本上佢俾間房你鍾意點樣處置都得嘅。你自己嗌到會啦，你自己買嘢上去煮嘢食啦。都冇問題嘅，任你搞嘅啫。 咁你揀 咁我揀咗嗰啲咧，就頭先講嗰啲就好明顯好貴啦。我揀嗰啲係純色嘅一埲牆先。 其實真係得四埲牆嘅房係嘛？ 係啦，講靚啲啊嘛，係咁啊。純色有一埲可能係天藍色嘅，另一埲可能係粉紅色嘅咁樣。有一部是白色的，哇幾靚啊，幾精神。 咁你就幾多個人去咗？ 我哋有23個人左右。 23個人，每人要俾幾多錢呢咁嗰次？ 嗰次呢如果計埋食嘢，每人係140蚊左右。食咩我哋嗌 pizza 啊 ,KFC 啊，買蛋糕啊，有啲朋友整甜品啦、啊哦、即係整啲曲奇啊，整啲芝士蛋糕。 幾多個鐘啊？ 玩了6個鐘啊，最近 咁就好抵喎！如果你每人百幾蚊有嘢食，又有個地方 hea 嘅話， 係啊，你黃昏六點去到最近12點都得嘅。 咁你第一入邊做咩啊？ 我咧入邊首先有仲有啲人可以譬如麻雀耍落油啦，有一班人就會唱 K 啦。咩做咩啊？麻雀耍落啊嘛！ 又话租间房话，哎呀，因为倾唔到计咯，我啲长台点跟住，咁你去要做咩啊？打麻雀？ 咁我同事都系同一个人倾嘅，通常都咁有啲有一部分就系会打麻雀，有一部分坐喺地下一路食紧嘢就倾紧计，有一部分喺度唱紧 K， 咁大家自然一个好舒服嘅，但系因为头先讲出去餐厅，你始终你唔可以喐嚟喐去啊嘛，咁你喺一个好似人哋屋企咁样，你中意走走动动啊、你周围走都可以。 其 实 呢 样 嘢咪正系话。就是因为大家冇空间咋嘛。 係啊，呢、這个就係最重要。大家又未去到自己出嚟置业嘅嗰、那个嗰、 啊、 个年代。 或者你就算可以有啲人可能出嚟做嘢或者点样跟住佢租咗自己嘅地方住咁样。咁但係佢都唔足以容纳到好多人囉。因为分钟 都唔够大。 係啊，因为分钟佢租嗰个系劏房嚟㗎咋嘛，大佬。 佢、啊、自己一个住都仲啱啱好啊。 都嫌逼我仲要请你上嚟㗎嘛。 係啊。 咁所以就係其实因为个空间唔够咋嘛。或者大家嘅能力負擔唔到一個可以玩嘅空間， 係啊， 咁就唯有外出去求救啦。咁啊，大家夾啲錢 就有人搞呢啲。因為由以前咧，我由中學一路到而家都係、我哋大時大節係有一班朋友咧，大家出得嚟玩噶啦。但係出去邊度係一個問題？去朋友屋企都好，你又驚嘈住人哋爹哋媽咪。 係，即係如果佢唔係自己住嘅話， 係啊，即係你因為中學嗰陣時候你好少會自己搬出嚟住噶啦嘛，係咪先？如果係搬得到出嚟住， 應該有啲問題， 應該好慘噶啦，應該 應該有。啲事啊， 系啦，咁所以永远就系缺乏一个所谓嘅斗啦。咁佢呢种斗亦都有一个好处，就系因为佢感觉干干净净、企企理理，似一个屋企。咁你真系可以摊喺地下玩一啲大型嘅游戏，譬如我见有啲咧就系大学好兴OCam 之前，大家又会见一见面啦，或者所谓嘅 reunion 组聚咧。咁有时佢哋会玩啲 game 系好疯狂㗎嘛，即係会用晒啲枕头啊好要走走动动嗰啲游戏啦。咁你要有返相对嘅空间呢，係即係工厂大厦而家呢一类嘅 party house， 咁你先至可以去得到㗎。 咁、走嘅时候会冇入嚟 check 房？ 咁可能因为嗰个係啲朋友嘅朋友，即係相熟嘅， 即係信你哋。 咁所以就好简单个程序，即係我哋走嘅时候就帮手执返啲垃圾，清理返个场，影张相俾佢睇，咁然后你收埋个闸，咁就 OK 㗎。自己收埋个闸就走 㗎。知道得㗎啦，系啊。咁跟住佢第日翻嚟 check， 佢咪可能用锁匙开翻个闸咁样样咯， 系啊，咁所以嗰个流程又唔会好难。 有好多就系影相噶咯，同埋俾人而家 系啦系啦系啦， 俾间房嗰啲道具咁啊，你自己玩玩爆佢啦，自己喺度影爆佢啦。 系啊，我之前都有去过嗰一只嘅，佢嗰啲咧系就净系影相嘅啫，就冇得话可能又煮嘢食又搞 party。你一个钟头咁佢就有晒嗰啲道具咁样。我记得嗰阵时我玩嗰个系嗰啲唔知咩超级英雄主题嘅，咁佢入边嗰啲背景咧佢系其实好似拉嗰啲画纸落嚟，可能你 studio 你平日都会见到噶啦，你咪可以拣唔同嘅底子咯。 系啊， 咁跟住之后你拣咗嗰啲服装嘅衫，全部都系围绕住嗰啲超级英雄，譬如有超人啦，有可能Marvel兄弟啊嗰啲卡通人物多好多嘅。咁我哋就可以你一班朋友就换衫，咁佢就已经前面 set 咗个支 cam 就系摆咗箱咗上场，咁你只需要揿一个掣，即系嗰啲蓝牙，你揿，你就可以系咁影，一个钟头任你影噶啦，已经 系狂影。 系啊，影完之后咁你就可以即刻攞手指就可以攞走晒啲相噶啦。 几好啊，而家其实咁样， 因为有一个私人嘅空间呢样嘢系最紧要啊嘛。 真系好想同啲朋友一齐，但系又唔知去边度 hea 嘅时候，因为条街好多人啊嘛，而家 系真系唔想出街，但你又想玩、啊， 即系唔想喺条街度同人逼噶嘛。 系啊， 就唯有揾一个室内嘅空间。 系啊，所以而家就系越嚟越多做嘅就系呢一类型咯。咁甚至乎有啲系合埋咗嘅，即系影相加 party 嘅都有嘅。 咁啊，呢个就系波盛今个礼拜嘅介绍啦。 呢个推介啊， 系啦。如果你仲有呢个 party mood， 仲想揾地方开 party， 可以试下去揾而家哦。原来有一扎嘅喺工厂大厦入边嘅 party house 可以租借俾人咁样嘅。如果你去过有啲咩主题比较得意嘅， 系啊， 你可以即管可以俾啲相我哋睇。可以 post 去我哋 Facebook group 啦 ，RTHK Give Me Five 嗰度俾我哋。 系啦，同埋有冇去过一啲特别嘅party house 嗰度玩咧？租过呢啲地方嚟开 party， 系咪真系正嘅咧？ 系啊，定系会唔会其实有一啲咧？我就讲得好似好fantasy 好好啦。 系啊，四埲墙啦，有粉蓝色啦、粉红色啦、白色啦。 其实可能有啲人觉得好惨嘅，又或者你系做嗰啲嘅生意，你系见过嗰啲客真系好难搞嘅，呕到成个墙都系嘅，咁都可以。 都系劈墙嚟噶。 系啦，咁你可以上我哋嘅 Facebook group RTHK Give Me Five 嗰度留个言话俾我哋听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黄昏六点，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上海外滩人踩人惨剧造成36人死亡，市卫计委新。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Candice 先讲下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同埋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嘅车龙咧，而家排到去下角道红十字会。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中间。至于慢线落湾仔就排到去隧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同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路面情况喺港岛区，高士威道东行去北角方向近兴发阶段是比较挤塞的。至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比较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果栏。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车公庙路车公庙去第一城。大埔林村加道里农场落车去锦田，同埋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全日24小时不停广播，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政策点制定？资源应该点分配？ 发展经济， 兴建房屋， 照顾长者， 定抑或要搞好教育、医疗同环保？ 你有乜睇法呢？上施政报告同财政预算案公众咨询网站 www.policyaddress.gov.hk 或致电热线2810-3768提出意见啦。 十大中文金曲奖项除了表扬业内音乐人之外，更是广大市民挑选音乐的指标。这个理念造就了今届的主题。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首触动心灵的金曲，属于自己的音乐正选。 第37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2015年1月9号红磡香港体育馆隆重举行。 知识会社， 知识除了是力量， 还是人类进步的最大动力。 每个星期发放不同资讯。 白元浩，阿 Lu， 为什么要经常换牙刷的？ 牙刷用耐了，刷毛就会受到磨损，细菌也都容易匿在里面，然后就很容易跟着牙刷进入人的口腔当中，除了会降低牙刷的作用之外，甚至乎会磨损牙刷，所以最好都是一个月更换一次牙刷。 逢星期六早上六点到九点， 白元浩， 阿 Lu， 知识会社。 原来大学生都可以做辅警噶 喎！啊，你而家先知啊！ 每年咧配合咗一个流失率咧，我哋系招募320个新人啦。大学生班嘅训练咧，招募过程之中就冇乜大嘅困难。咁其实学生嗰个积极干劲性啦，又或者对辅警贡献社会呢个睇法咧，系好容易发挥得到嘅。 星期一至星期五黄昏五点到七点，黄天怡 Eric give me five。 今个星期五，我哋会继续访问辅警兼射击运动员俊杰，留意 give me five JPC 警察故事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琴谱下的我们他们。 假设彼此处境要调换，朝花感激进光上一半，丹枫远色秋水下一半，回望我。 推出人生第一本的琴谱，所以Ivana创作这首新歌的时候都是打算以钢琴为主。时间关系，最后虽然放不切入他的琴谱作品集里面，但仍然是Ivana引以为荣的一次。作曲王菀之，填词林夕，编曲监制冯汉铭，上榜只有四个星期，再上升一级。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亚军位置，王菀之《我们他们》。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喂，介绍个朋友你识啊？ 又嚟？ 佢嘅特色系三高， 详述之啊。 第一，佢有六尺高。 吓。 第二，佢 EQ 高。 吓吓。 第三。趴着佢做嘢，包括你容忍力都会好高。 有啲兴趣，高姓大名？ 其实就系我，我系我，波成。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到七点 ，Give me five， 有两个钟头俾你认识我。 继续有 Give Me Five， 咁我头先就 介绍咗一个， 波成已经亲自试咗啦， 系正试埋噶啦，去一啲而家都兴嘅 party house， 即系你一大班人，有时又唔知道去边度，大时大节又唔想喺条街度咁逼，咁可以大家有啲嘢玩下嘅时候咧，咁啊可以去嘅地方嘅。 不过都好得意嘅，人同人咧，只要有。一即聚埋一齊咧，其實你唔需要好多道具咧，都可以玩好多嘢。即而家就成日話要要打機啊，要成啊咁樣。但我諗翻我細個，譬如都係有一笪地方，可能嗰個唔係 party house 啊，可能係社區中心咁樣。咁有班僆仔咧就自然諗到嘢玩嘅細個。 係啊，最簡單嗰啲古靈咒嗰啲啊。 係啊，我細個好中意玩一個叫搶豬肉嘅遊戲嘅，係童軍嘅時候。係 咪真係有個豬肉先？ 唔係，就譬如假設一包紙巾咁先算啦。咁就兩邊人就分開左右兩邊，咁然之後咧就冇人有一個 number 嘅，譬如假設我哋都係我係 team A 嘅一號，你係 team B 嘅一號啦，咁就分開咗兩組，一排人企喺度，每人一個 number， 中間有包紙巾，咁樣有個人發號施令嘅，譬如話一號咁啊，咁我同你就要行出嚟啦，但行出嚟做咩咧？就要鬥快搶嗰包紙巾，但係又唔可以俾對方掂到你。即係如果假設我搶咗啦，但喺我翻去我嗰條沿線嘅時候，你已經捉到我咧，咁我就屬於輸啦， okay. 就你個組有分啦。 系啦，咁大家就要喺度等啦，即系讲你攞先，我攞先，我嚟捉你好定系点咧？ 一包纸巾就够玩噶啦，真 系好好玩嘅，玩好耐，我哋最中意玩游戏嚟嘅嗰阵时，小朋友。跟住譬如一号，可能大家出到嚟，你眼望眼咗好耐，大家都唔敢行动，想等对方嘅时候，佢就喺度话五号，跟住就又多个人出嚟啦，第二对二啦， 多过一个人， 可以噶，可以多过一个人噶，咁啊二斗二睇下边个出嚟咯。 呢个叫咩抢猪肠啊？ 抢猪肉啊？ 抢猪。对唔住， 咁你记得猪肠， 因为琴日食完觉得好好味。 所以咧，只要有人嘅地方，其实就可以谂到嘢玩嘅。 系、啊。 咁其中一个 party house， 有咩游戏可以玩咧？ 嗱，嗰晚咧，我哋玩咗一个游戏，好得意，跟住我觉得可以真系喺度试下玩嘅，同大家。因为 但我哋嗰日梁德辉唔喺度， 佢唔喺度，咪啱。 我哋想玩得唔得噶？ 都可以嘅，或者可能睇下听众同我哋玩都得。呀，呢个 好似多个人玩会好开心啲喎，呢个 系噶，因为呢个游戏咧唔系一啲咩好新嘅游戏嚟嘅，咁只不过可能你自己再 modify 下嗰种玩法，咁但系大致上咧就系讲紧要讲出一个 magic word 啦 ，magic word 系啦，一个好神奇嘅字，咁我哋嗰日玩咧就系先请其中一位嘅，我哋好似请咗一个朋友咁样出去啦，离开咗个 friend 喺出边嘅，就好似你玩古灵就咁行咗出边先。咁我哋入边围内嗰一班人咧，就会 come 啦，就 come 一个 magic word， 譬如话系哎呀头先啲嘢食真系好好味啊，咁样一句咁样嘅说话， 成句都系 magic 啊。 系啦，就系、是、要做啲咩咧 ？come 好咗个 magic word 之后，就请位朋友入翻嚟，咁大家就喺度倾偈。就系睇下边一个人可以最快逗到嗰个离开咗嘅朋友咧， 即系引到佢讲， 引到佢讲个 magic word 出嚟。边个能够最快引导到佢讲咧，嗰、那个就为止赢啦。咁样样嘅，系、 哦、 咁，但系当中好笑嘅就系、 是，好难咯、哦， 因为你会有一啲好天马行空啦，或者一啲好无厘啦间嘅嘢，突然之间又会走咗出嚟，就为咗就系要佢讲嗰句说话啦。啊，即系呢个就系、是、呢个寻找 magic word 啦，叫做。 但我哋如果而家讲个 magic word， 个听众咪知咯。 咁如果 佢唔可以同我哋一齐玩噶， 咁嘢就可能，譬如你同个听众斗，可能我离开呢个直播室，跟住之后你哋两个 come 好咗一个 magic word 之后咧，我翻嚟，你哋睇下边个最快可以戳到我。 但系你识玩、啊， 冇我识玩， 你示范、啊。 但系我唔知个字噶嘛。 你示范、啊，你同我听众示范、啊，你同我听众 battle 啦、啊。 都可以，都可以。 系啦，你哋谂一句 magic word， 跟住由我嚟。 系啦，然后就 我俾你哋玩弄啦。 系啦，我 做被玩弄嘅角色啦。你打电话嚟玩弄我。 系啦，我哋而家播只歌先。如果你有兴趣， 我哋揾一个听众同我哋一齐测试呢个游戏，系咪真系玩到噶？系嘛？ 系啦，测试一下。咁就系我哋啱啱谂一个 magic word， 然后我哋睇下斗快令到黄天怡讲得到。 系啦， 系啊。 咁你而家可以谂一个 magic word 又得，或者你打入嚟一波成话俾你知又得。 系啦，我哋再讲一个 magic word。 你想试玩呢一个？即系唔需要任何道具， 系啊， 只要一班朋友聚埋一齐就可以玩，或者去 party house 嗰度玩， 你可以试就可以玩到噶啦。 就打电话嚟，我哋要一个人，年龄不限。 冇错，你想玩就得噶，你有埋 magic word 就更加好。 系， 咁啊，打电话嚟1872300，而家报名啦。 错失数个，应可开花结果。原谅我有很多个借口，原谅曾经胆识不足够。看着你走，看着你跟他一对，让我在暗恋中反悔内疚。像赛事从来未敢出赛，遇到最爱不敢爱，我亦情愿让每一个未来能全力抱着爱，就算死守都不放开。其实暗恋那感觉太差，喜欢他不应该收起吗？义务为到你用尽年华，直到后悔追不最潇洒去告白吗？ 服我，今天应用得多，没有再无能力的感慨，学懂要爱即管爱，渴望然后 刚听过有许靖允的这一首《不如告白》，六点十九分啦，咁啊，头先咧就同黄天怡讲过，就话啊，而家喺啲 party house 嗰度有冇啲咩游戏咧，系可以叫做一班朋友唔使道具都玩到咧？咁我哋就招募一位听众同我一齐玩，我哋 battle 嘅，咁啊，请佢出嚟先。喂 喂 ，Hello， 你点称呼啊？ Tim 啊，叫我 Tim 啊。阿 Tim 啊嘛，识唔识玩呢个游戏啊？有玩过嘅，有同啲朋友仔。 玩 个盒系啦，咁啊，你有冇一个 magic word 好想开咗出嚟我哋玩噶？ 可以讲 可以啊，嗱，而家咧嗱，而家个情况咁嘅，直播室咧而家得翻我喺度，我同你啦，咁啊，黄天怡就已经行咗去隔篱嗰度噶啦，咁一阵间咧我哋冚好咗一个嘅 magic word 之后，我就会请翻佢入嚟，咁然后我哋就斗快，可能五分钟限时之内睇下边个可以令到佢讲到，咁就为之赢啊，好冇？你有冇呢个 magic word 先？ 冇乜所谓， 但你心里面系咪有噶？头先你话你可以讲噶嘛，系嘛？你有冇啊？嗱，如果你冇就我出噶咯，嗱，我俾机会你啊，冇啊。好啦，嗱，咁我不如我出一个啦，就系举高只手。嗱，我哋睇下可唔可以令到黄天怡讲举高只手，因为咧，原来而家讲紧世界上使用率最高嘅一个片语咧，英文就叫做 hands up don't shoot。咁啊，用中文译过嚟就叫做举高只手唔好开枪。咁但系我哋费事咁复杂，我哋令到佢讲举高只手好唔好？ 好 啦，咁啊，嗱，咁我而家咧就请翻天怡入嚟，咁啊，准备好咧，一阵间我哋三二一咧就会开始啊，我哋五分钟时间睇下边个可以令到佢讲呢句咯。嗱，我哋嗰个规则就系咧，我哋唔可以重复，即系唔可以讲头先嗰个字出嚟嘅。OK， 即系唔好 讲， 唔好 讲。嗱，唔好系啦， 佢入咗嚟噶啦， 我哋唔好讲嗰个字啦。黄天入翻嚟噶啦。 好紧张，我玩呢游戏好开心啊！但我哋要多谢最美丽嘅网呢，帮我哋接咗阿 Tim 呢个调呢个小朋友游嚟。 冇错啦，阿 Tim 识玩噶嘛？好啦，咁我哋嚟个我哋五分钟嘅时间。 好似十三岁噶咯，系嘛？ 十三岁啊，你系咪啊？ 系啊。 你会唔会唔中意我叫你小朋友啊？ 冇乜所 谓 嘅。 冇乜所谓。阿 Tim 哥，我哋开始啊 ，Tim 哥。 Tim 哥，我哋嚟啦。 哦，好 啦。好啦，嗱，我俾机会你先啦。 你哋唔系要好自然咁，好似倾谈咁咩？你哋要咁样轮流梅花间中问嘅咩？ 唔系咁嘅新手嘛，咁我梗系俾个机会佢。 你先 。我觉得你渣。 好，唔紧要。喂，唔系啊，最近咧有冇去睇啲演唱会啊？即系年尾咧，演唱会你有冇去睇啊？ 冇啊， 即系一个都冇睇。 冇啊，我又冇睇郑秀文。 吓，阿 Tim 啊，阿 Tim 有冇睇演唱会啊？近排。 阿宝，我 你有冇睇过演唱会啊？ 应该 有冇睇过？ 有冇睇过啊？ 佢 有冇去过红馆睇演唱会啊？ 系啊，知唔知红馆喺边度啊？ 知道，我去过红馆，不过又唔系睇演唱会嘅。 咁你去嗰度做咩啊？ 即系睇其他都系啲 show 啊，睇 show 啊， 睇 show 嘅。 你有冇试过喺红馆做 show 啊？咁 定系你想？ 你试过喺红馆做 show 未啊？咁你自己 未 试过？你试 过？ 嗯，未试过。好似我又访问佢。系咯，喂，你试下同我讲嘢。 你要尝试噶嗱，我而家铺紧个路啊，睇下你捉唔捉到啦。 职业病啊，人哋唔讲嘢我就要讲 噶 啦，因为我好难讲得中噶，乱讲噶嘛。 咁你问平时话我去睇演唱会嘅。 系啊， 咁你睇演唱会嗰时会做啲咩啊？ 会做啲咩啊？跟住唱， 跟住唱， 系啊。不过我发现咧，系睇 食嘢， 买嗰啲爆谷啊、热狗嗰啲咯。 买定啲嘢食，因为通常好赶噶，我都系收工咧，即系扑去红馆度睇咁样。咁通常我未食饭，因为你知道我做节目都起码做到七点啦，系咪先？ 系啊。 咁所以我成日会好肚饿嘅。 所以通常就买少少嘢食入去噶嘛。 系啦，但尽量唔好骚扰到人啦，嗰啲嘢食唔好太濑阵味。 但我成日好想睇外国嗰啲嘅演唱会嘅。即系香港嗰啲睇得多，外国嗰啲我唔知道，我觉得嗰个气氛系正啲。我唔知道你有冇睇过外国嗰啲演唱会？ 有，实有噶。 但通常外国嗰啲人系点样样啊？即系同香港睇演唱会分别系？ 我觉得外国人系投入啲嘅，唔知系咪因为外国嗰啲人冇咁拘谨咧？ 吓，但佢哋投入系点啊？即系佢哋会丧嗌咁样， 起晒身咯，跳晒舞， 跳晒舞。佢尝试挫我哋啊， 跳晒舞， 佢估我哋个咩啫？ 佢圈蛙啦，佢嚟 吓， 系啊，即系佢哋好投入噶咯，会唔会惊人哋点样睇佢嘅？ 嗯，点啊 ？Tim， 你想讲咩啊？ 咁我问，如果警察咧捉贼咧，佢会叫我 叫 我贼做乜嘢啊？ 点解你突然 间转 得咁快？ 你发觉演唱会呢条水唔啱用啊？ 但系佢都唔使转到咁啊，佢完全嗰个赤裂咧系冇噶， 佢费事铺陈啊，佢直接想单刀直入啊！ 啲大人讲嘢咧就系讲，譬如倾生意咁先算啦，即系佢倾硬系倾唔中佢条水咁样， 系啊， 就可能好婉转咁带去其他话题，但系小朋友冇嘅， 冇啊，直接嚟啦， 系唔好啊你个 系咪签约噶？唔好讲咁多废话啦！ 你话咩话？你有冇讲多次？ 如果警察即系警察捉贼，会叫会点样叫？即系叫我查点啊？ 咪喐咯， 咪喐咯。 仲有咧？ 差人咪喐。 唔系啊，即系个警察咧叫我查，即系捉紧贼，会叫我查点啊？ 唔好走， 咪喐咯。跟住拍埋墙咯，系嘛？ 跟住会点啊？如果个贼有啲武器喺只手咧， 放低你手上嘅武器。 跟住咧， 再喐我就会开枪啦！我投唔投入啊？叫咗你唔好再走，停喺度。 咁跟住放低武器啦，跟住会点啊？就叫继续叫点 咧？就塌佢咯， 翻 差馆保卫地球安全。 我发现原来当我知道咗个 magic word， 睇住佢好努力想挫你讲个字咧。 但其实你都要挫过，做乜净系佢啫？ 但因为我鉴赏紧，我 鉴 赏紧佢点样有好努力挫咧。我觉得好好笑啊！原来， 但系好似捉踩呢条水都唔系好啊。 唔系 你仲有冇其他可以忍？ 咁如果即系咧，有时咧，老师咪会觉得好，即系有啲人咪要答问题嘅。咁老师会点？啲答问题啲人会点啊？ 答问题啲人会点？会举手咯。 系啊，佢唯有用到呢一招先戳到嗰个字出嚟嘅。 讲咗啦， 系啊，嗰、那个字就系举高只手咯，就系举高只手。你所以我喺度一路听住佢讲，我咪觉得好好笑。 举高只手，使乜拍手？ 系啊，我哋嗰个 magic word 其实就系 举高只手。 阿Tim头先好努力咁样样咧，佢就喺度话：警察，捉你嘅时候会做啲咩？ 佢问警察会做啲咩嘛？因为 警察 会 叫你做啲乜嘢啊？即叫你，佢高双手咪喐咁样啊？ 哦、 即佢想系挫呢一句，所以点解我话一路 真系讲唔中、 啊？ 但系 系啊，即系我，所以我啱啱一路听，我话一路笑成咁解。 我算唔算系一个好唔配合嘅玩家？你觉得？阿Tim哥， 其 实 都好好， 其实 我以为其实都麻麻 咁客气，佢突然间又玩Tim哥。 阿Tim，你之前喺边度玩过呢个游戏啊？ 系咯，点解你识玩嘅？ 因为之前咧有啲集体活动嗰时，即系玩过下。 哦， 学校嗰啲集体活动系咪好多依一类噶？即系唔使用太多道具都玩得。 系啦，即系一班。 即系朋友自己。 咁、哦、除咗呢、這个估 keyword 之外，估呢个 magic word 之外，你仲玩过啲咩噶？ 玩过一啲即系一定要喐动下嘅。 要喐动 动嘅，例如咩踎低起身。 唔 系玩嗰个咧叫做归来吧。 归来吧。 归来吧，好似问米咁嘅，翻嚟咯。 归来吧， 唔係好似嗰啲好勁嘅內地電影喎，歸來 歸來吧， 之前有套歸來噶嘛，係嘛？ 係啊係啊，阿張子怡做喎。 其實歸來吧係同爭論仔差唔多嘅。加咗啲元素喺入面， 系点嘅？ 系咧，好想知道、 啊。即系咧，首先，即系平时争论仔咪有个人企喺中间，嗰啲咩咩喺度转嘅。 唔系有个人企喺中间，系有啲凳喺中间， 坐落个人度，原来你哋系 人肉凳。 吓，继续啊，你讲。 如果即系呢个游戏咧，就系、是、咧，咁啲人就不停转啊嘛，咁咧入面啲人咧可以咧就即系转嗰时咧。即自己隔离张凳冇空咗，你要自己坐过去噶嘛？ 吓，跟住咧， 咁你可以拍一拍隔离张凳，咁另一边咧就即系另一边嗰个人咧就转翻过嚟咁样。 哦，我有玩过啊。 咁我唔明嘅。 即系譬如哎呀，我唔识讲。 好似大风吹嘅，点样听下听下又好似。 但唔系，你争凳仔有一个人系坐唔到噶嘛？点都系。 系啊，每次又会掹走噶嘛。 咁点解有一张吉嘅凳嘅？ 唔係，即係你轉過去嗰時，咪會有，即係你要有張凳俾你轉過去嘛，咁咪就可以拍嗰張凳咯。 有張凳俾你轉過去， 哦， 即係你轉過去嗰時，咪要，即係你轉過隔嗰張凳噶嘛，但你可以唔轉住，你可以拍張凳咯，跟住嗌歸來吧，咁另一邊咧就轉翻過嚟，即係另一個方向去繼續去轉咯。 好啦好啦，我哋完全摸不著頭腦。 咁除咗呢個咩歸來吧， 仲問啊？你仲問啊？ 哇！ 佢解释唔到俾你知，佢玩就识玩啫。 咁而家有冇啲 party 啊？嚟紧同啲朋友仔出去玩啊？ 吓，暂时冇啊，要温书考试。 要温书考试啦嘛。 但其实你中唔中意玩呢啲游戏噶？即系同其他同学一齐玩，或者朋友。 系你哋 即系如果打机同呢样，你拣边样啊？即系玩归来吧，咩 Magic World 同打机。 拣呢啲，即系咁咪拣打机，拣嗰啲。 拣呢？ 你唔好氹我哋喎，先咁讲。 系咪真系拣呢啲啊？ 但呢啲游戏你哋自己谂出嚟定系点样样噶？其实我真 系 好想 代代相传噶呢啲 game 通常系。 但头先嗰个我真系听明一样嘢，但我真 系 未玩过。 系咯，一开始系边个教你玩呢啲 game 噶？ 啊，即系有时去嗰啲集体活动，嚟嗰 啲 团 契 啊，嗰啲即系 嗰啲人。哦，好啦，咁你学多啲，咁啊可以同啲朋友一齐玩啦，下次。 嗯。 同埋同我哋玩啦，下次有。 系啊。 好啊，而家有 机会嘅。系，仲有机会嘅。 仲有机会嘅。 多谢你啊，添哥。 喂，咪喐啊！ 举高只手，系啦。 举只手，我未讲完啊嘛。好啦，多谢阿添。 多谢你。 拜 拜。 佢头先嗰个冷笑系咪笑我幼稚啊？ 系啊，佢鼓励唔到呢个时候。头先你又唔讲，而家先讲。 幼稚 系啊，咁我而家先听一次六点半新闻啦，一间翻嚟咧就会有 JPC 嘅环节噶啦。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黄昏六点半，依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立法会行政管理委员会下星期一开会，讨论重开示威区以及其后嘅管理安排。据了解，行管会将讨论可唔可以考虑缩短示威人士嘅逗留时间，规定示威人士需要喺立法会会议结束后离开示威区，禁止示威人士携带帐篷进入示威区等等。部分喺天美道仍然留守嘅占领人士话唔接受有关建议，认为对示威人士唔公平。其中谭小姐话，占领人士继续留守系因为政改而衍生嘅民生问题仍未解决。他表明市民若果有不满，有责任向立法会表达。对于港大法律系教授陈宏毅提出在行政长官普选引入白票守尾门的机制，全国人大常委范徐丽泰表示看不到建议对基本法和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的有冲突，不过他强调香港有很多选举，要考虑过往做法和市民的熟悉程度。他说希望市民在政改第二轮咨询多发表意见。对于有意参选特首人士在提委会的入闸门槛问题，范徐丽泰说，过往在1200名选委中取得1%，即是150人支持就可以参选，但普选特首的提名有入闸和出闸两次过程，在第二次过程中先产生正式候选人。他认为1%的门槛可以降低，但降低的程度要视乎市民的意见。失事亚航客机搜索工作进入第六日，搜索团队朝早再在印尼对开的爪哇海海域打捞多7具遗体，至今发现的遗体数目增至16具。 朝早搜索现场天气不错，配备精密装备的人员开始落水搜索，但当局预测到后日这一处海域将会有狂风暴雨以及高达四米的巨浪，不利搜索。另外，日本亦都派出两艘配备三架直升机的舰艇由马来西亚出发参与搜索。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朝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4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最高气温大约18度，明晚是转为多云的，吹和缓的偏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和暖潮湿，云量较多，现在气温15度，相对湿度 7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Candice 先讲下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同埋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都好多车，而家龙尾排到去政府总部。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嘅龙尾都排到去收费广场。而家香港仔隧道快慢线都要实施间歇性封闭。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暂时正常。至于加士居道天桥过海，而家龙尾就排到去渡船街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而家龙尾排到去东港中心。至于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去油站。路面情况在港岛区，高士威道东行去北角方向近兴发阶段比较挤塞，同埋轩尼斯道东行去北角方向近军器厂街一段亦都系比较多车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RTHK Radio 2 Radio 2 24小时不停广播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一台 RTHK Radio 2。大病过之后先知道医保重要， 如果可以包埋以前的病症就好了。 入院前知道要使几多钱先至有预算。 政府就自愿医保计划草拟的最低要求建议，包括承保在投保前已有的病症、保证续保和更明确的支出预算安排，现正咨询公众，咨询期至2015年3月16日。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ww.vhis.gov.hk。 暗恋是这个世界上最安全的恋爱，在自己的世界里面跳自己的舞， 在夜里默默的坚持， 只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暗恋始终有一日都会开花结果。 你要静候再静候，就算失手始终要守。 星期日晚12-2 私分严庆 林哥有情人。 有没有想过法国生蚝原来要敷 mask 啊？ QR 度为例，你去到可能你要见到23个厅，每一隻蚝都要经过你23个出门啦，或者做 facial 啦，敷23次不同的 mask 咁样，先至会去到我哋手上面俾我哋食咯。 由开创网上生蚝速递生意先河， 到而家坐拥六家门市嘅经历系点样？ 由 A 加专才话你知。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聪。 星期六上昼九点，侯家明 A 加专才。 原来大学生都可以做辅警噶喎！ 吓、啊，你而家先知啊！ 每年配合咗一个流失率咧，我哋系招募320个新人啦。大学生班嘅训练招募过程之中就冇乜大嘅困难。咁其实学生嗰个积极干劲性啦，又或者对辅警贡献社会呢个睇法咧，系好容易发挥得到嘅。 星期一至星期五黄昏5-7，黄天怡 Eric Give Me Five。 今个星期五，我哋会继续访问辅警兼射击运动员俊杰，留意 Give Me Five JPC 警察故事啦。 而家呢一秒就係 Give Me Five JPC 嘅环节啦， 又过咗啦， 系啦，咁啊呢度都系有好多人一齐嘅，咁我哋唔需要好多道具，但系咧都可以有好多唔同嘅 资讯可以俾到你知道 啦，又可以一齐玩下嘅，我哋先嚟玩咩啊？ 问答游戏啦，梗系呢个少年警讯啊，每个礼拜五啦6:30之后都会有 Madam 同埋两位 JPCJ 上嚟嘅，咁我哋就会做个短剧，内容系关于少年警讯嘅一啲资讯啦，或者警队嘅资讯嘅，咁 或者啲法例嘅小知识咁样。 冇错啦，咁如果咧你想参加呢个问答游戏，好简单嘅啫，咁啊而家即刻打电话嚟18723888，咁啊玩一个游戏，胜出嗰位可以得到200蚊书券，输咗嗰位咧都可以得到100蚊书券嘅。 放得低，谁在意原因？曾历挫败，伤感已不需慰问，让我的将来感激今天的真爱，跌下又

設立少信諮詢會和學校諮會，同埋提供警務知識以及個人發展訓練課程嘅。自1974年成立到而家，少信計劃嘅發展都可以話係非常之迅速。去到而家已經有超過100萬位青少年加入成為會員，係全香港最具規模嘅青少年組織之一。希望培训少信会员具备条件成为社会的未来领袖，以及引导他们互相激励，打击青少年罪案。 想知道更多关于警察的资讯，那就要继续留意 Gimme Five 少年警讯的环节了。 Gimme Five 少年警讯。 6:42开始我哋今日少年警讯嘅环节啦， 系啦，咁啊，今个星期咧有两位新嘅 JPC 咧嚟到，介绍下自己先啦。 但 Madam 系冇变噶， 系 Madam 依然都我哋 Madam Monica。 系啊，Hello 大家好，系啊，今日咧就会有两位2015年嘅新任 JPC J 啊，等佢哋介绍下自己先。 好 ，Hello 大家好，我系嚟自湾仔区 JPC 嘅周卓莹，大家可以叫我做 Michelle。 Michelle。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嚟自屯門區的吳卓賢，可以叫我做 Edwin 噶。 Edwin 你好，咁啊 ，Edwin 同 Michelle 已經整裝待發噶啦。不過我哋咧先要咧就係揾埋我哋兩位將會玩遊戲嘅聽眾出嚟先。 喂 ，Hello， 喂， 係 你點稱呼啊？ 我係 Cathy，Cathy 你好，另一位咧， 喂， 係。 系，我叫朱女啊， 朱女 ，Cathy 同朱女，咁啊一阵间咧好简单， 我哋好似好愕然， 系咯， 接入，好似冇准备咁，但系佢哋自己打嚟嘅，你哋一阵要专心啲啦，因为我哋会有一个短剧咧，就系关于呢个警察义工队星火行动嘅，咁你听清楚呢个短剧，一阵间我哋问答环节咧都会围绕呢个短剧而问问题嘅，好唔 OK 啊，即刻嚟啦。 Michelle， 你对更新人士的认识有几多啊？ 其实认识就唔多嘅，不过我就知道有一班阿 Sir 同埋 Madam 就会用公余嘅时间去帮助一啲更新人士。 Madam America，Michelle 讲紧嘅系咪由警察义工队造成嘅星火行动呢？ 嗯，冇错啊，自2009年起咧。由多名嘅机场特警人员组成嘅新界南总区义工队，佢哋咧就透过以生命影响生命嘅星火行动，去协助一啲服务伙伴嘅学生重回正途。 大屿山芝麻湾正新书院就系其中一个服务对象啦。义工队咧就为学生安排咗步操、战艺、长跑、攀石等多方面嘅训练，而障碍赛更加系每个月举行嘅活动。去提升他们的自信和自我价值观。 哇，障碍赛场地需要隔设很多障碍设施的。正新书院位处偏僻地势崎岖，建设障碍赛的场地一点都不容易。 学生本住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的精神，再加上义工队的协助，就在后山建成了障碍赛场地的初型了。 其实咧喺过程之中，义工队咧都会遇到一啲难题噶，就好似有部分嘅学生啦，佢哋曾经犯过事，咁难免咧对警察都有啲抗拒嘅。义工咧就以真诚同埋爱心咧去感动佢哋，透过不断嘅合作建立互信，令到佢哋咧最初被动咁样接受指令，到后嚟咧自发咁肩负起所有嘅工作。 我仲知道咧，由前年开始，义工队咧就为有兴趣投身纪律部队嘅学生分享经验，教授佢哋投考纪律部队所考核嘅运动项目添。 学生不断嘅改变，成为义工们嘅动力，亦都令到呢班年青人心目中嘅警察形象，由权威嘅执法人员变成共同成长嘅良师益友。 迷途知返嘅机会咧，好难得，过程中都需要有啲明灯去指引，先至唔会重蹈覆辙。相信学生咧喺家长嘅关怀之下，同埋一班星火行动嘅义工努力嘅扶持，继续活出精彩嘅人生啦。 Give me five 少年警讯。好啦 ，Cathy 朱女，你哋喺度嘛？ 喺度， 喺度啊，啱啦。咁我哋一阵间会问三条关于头先呢一个短剧内容嘅问题嘅。咁你哋嘅规矩其实只系得一个嘅啫，就系、是、要等全条问题都问晒之后，你哋先斗快嗌自己个名去作答。咁我哋会以问题之后听到嘅名为准，可以答嗰条问题嘅。O 唔 OK？ 我可唔可以叫朱咁样啊？ 猪啊， 即系你觉得会、哦、会着数啲系嘛？ 两个字系嘛？ 好批准 ，OK， 我批准得唔得啊 ？Melo，OK OK， 其实你先系最高指令人嚟。好 ，Melo 批。咁 Kathy， 你想唔想叫阿 Care 咁啊 ？Care 咁， 你想睇？ 唔使啦， 系嘛？好，好，咁我哋嚟噶咯，咁第一题， 好。由多名机场特警人员组成的新界南总区义工队，他们的义工计划叫什么行动呢？ 猪 Kathy 星火行动 是啱的， Kathy 有一分、好了，第二题， 星火行动为了学生提供了四项训练，那请讲出其中两项。 猪 Kathy 猪 是射箭 是，还有呢？ 不要紧张， 是其中两项啫。 讲多一项 射箭之外仲有咩咧？ 记唔记得？ 记唔记得？ 嗯，运动项目 跑 咩话？ 翻石 系啱嘅， 啱嘅。 系啊，终于谂到啦，俾佢。 我几惊佢谂半个钟啊！ 第三题， 好啦，喺剧中提到义工队协助学生建成咗一个咩场地咧？ Kathy 障碍赛。 是啱嘅，咁 Kathy 呢就答中咗两题啦，就得到200蚊嘅书券。咁朱 女 都 答咗 一题 嘅， 咁都要得到100蚊嘅书券嘅。 多 谢 两位参与。 JPC 警察故事。 上集警察故事，香港业余射击运动员俊杰呢就已经同我哋讲过当初点解佢会选择射击呢一项运动啦。而今集嘅警察故事，佢会继续同我哋分享一下喺佢玩呢项运动嘅过程当中有啲咩难忘嘅经历发生过。 咁嗰阵时候，譬如你系备战啊等等啊，或者训练上面有冇啲咩特别嘅事情可以讲下噶？ 哦，其实就哦，反而成个训练嘅生涯其实比较闷嘅，即系除咗系出去比赛会系即系睇到其他高层次嘅高手之外咧，其实即系同好多其他运动一样，都系一个地狱式训练喺度自己闭关咁样。咁就所以你话即系最大嘅特色就系好闷、好沉闷，但系佢即系俾我满足感又即系另一方面又好大，因为我好努力之后。咁我出到嚟，自己睇到自己啲成绩都会即系觉得欣慰 嘅。但系训练嘅过程当中，佢系即系系咪一嚟就可以开枪瞄住个靶射，定系其实要练下啲手嘅基本功啊？即系好多运动都系噶嘛。咁其实射击使唔使咧？ 哦，咁我接触嗰阵时咧就系以兴趣行先嘅，即系当我再次投入射击嗰阵时，2008年度咧。就係、是、覺得嗰陣時又有正值奧運期間啦，咁啊覺得嗰啲揸槍嘅人咧，即係去奧運比賽嗰啲人咧就好犀利，咁我就有興趣咁去玩咗先啫。 咁譬如係即係可能第一次出席一啲可能係國際級嘅賽事嘅時候啦，咁啊都而家都參加過幾次啦，咁有冇啲特別嘅經歷可以同我哋講下？ 其實我哋出隊比賽咧，即係當我哋遇到一個其他高手嘅時候咧。哇！我哋即系自己嘅心情咧，都好难平复啊！因为自己练习或者系会赛或者系即系香港地嘅比赛咧，咁见惯见熟都系嗰班人啦，同埋个场地都系好熟悉嘅场地。咁但系出到去咧，就即系好唔一样。同埋我哋呢一个运动咧，就好讲个人个冷静嘅。咁出到去，其实我头两三次比赛咧，都好惊，即系个表现唔系。太理想。 咁譬如可能有好多人都未必好了解呢一个嘅运动啦。咁譬如佢嘅评分标准啊等等嗰啲嘢，或者系例如用啲咩枪械啊等等嗰啲，有冇一啲特别可以介绍下噶？想问一下。 可以揾阿杨 Sir 出嚟讲下啦。 好啊，简单讲下啦。其实奥运所有嘅项目，我哋简单叫做运动手枪或者运动步枪，非靶项目系另外一样嘢。咁其实我哋香港而家暂时代表香港出嘅咧。全部大部分都是手枪运动员。咁手枪嘅奥运式嘅咧，最主要两个系列，一个就系气枪，即系阿杰仔而家打紧；另外一种亦都系杰仔打紧嘅，就啱啱最近喺亚运里面打得几好嘅，就系25米嘅标准手枪。而呢种枪本身咧，佢个重量同埋佢个准程相当之高嘅。先讲气枪先啦。如果喺10米嘅射程范围咧，佢基本上由于佢系超过两招要行气压缩嘅时候。佢喺十米嗰個 target， 我哋叫 grouping 咧，聚彈點咧，差唔多講緊係3mm上緊，咁呢個係相當高嘅一個精密度。 如果講係實彈手槍，佢用緊係譬如話意大利某個牌子啦，好，佢個槍管差唔多講緊係四寸半，但係佢本身個槍個設計同埋嗰個整體嗰個準程咧，喺25米嘅時候單手射擊，佢講緊嗰個五槍嘅 grouping 咧係唔會多過半寸嘅。咁呢種精密嘅比賽形式咧，更加令到運動員咧對於係發揮本身嗰個穩定性更加強。相比話你其他嘅運動嘅槍械，譬如話有啲係基本上係走動式啊，甚至無係有啲運動射擊嘅時間咧，係需要係雙手持槍嘅嗰種比賽要求嗰個槍嘅準程咧，係有啲分別，亦都有啲差距嘅。 聽完楊 Sir 簡單嘅介紹之後，就算未必完全明白都好，都大概知道射擊運動嘅分類啦。咁但系究竟射击运动系点样样计分嘅咧？同我哋平日听嗰啲几多环几多环有冇关系咧？而津杰同埋杨 Sir 原来各自咧都有佢哋射击运动方面嘅成绩。想知道嘅话，就要留意下集嘅警察故事。 Give me five 少年警讯 JPC。 除了剛才呢，我們有星火行動介紹了警察義工隊之外呢，咁啊另外有一個溫馨提示的，他們都咁啊都是有一個短劇的。 關於這個網絡欺凌，我以前都試過被人嚇。 我有沒有想問你嚇人定他被人嚇？ 我被人嚇，我以前很乖，成日被人嚇。咁啊他們都準備了一個短劇，都是關於網絡欺凌的。咁呢個時間交給 Madam 同埋兩位 JPCJ 啊。 哎呀，而家啲年輕人咁樣都得嘅。 咦 ,Michelle 你講緊咩啊？發生咩事啊？ 我睇到篇报道话有个年轻人四围咁样散播谣言同埋虚假信息，令到受害者心理受创伤，仲成日担惊受怕同埋冇晒自信啊！ 嗱，呢啲咧就系叫做网络欺凌啦。只要犯案者透过资讯科技系统对受害人重复造成肉体或者精神嘅滋扰，佢已经涉及咗刑事罪案噶啦。 嗯，冇错啊！网络欺凌咧可以系透过骚扰、恐吓、诋毁、威胁、假冒他人，又或者系散播谣言或者虚假信息，嚟到损害对方嘅声誉或者友谊。 网络欺凌唔单止令到受害人有负面嘅心理影响，更加严重嘅就会令到受害人可能会萌生自杀嘅念头。尤其是当一班人联合起嚟，持续地奚落、藐视或者贬低受害人，特别系涉及性嘅指控，所造成嘅伤害往往就更加大噶。 而且咧，恶意嘅信息喺互联网发放之后，系好难甚至冇可能完全清除啊。所以咧，网络虚凌所造成嘅伤害可以话系永久。 虽然目前咧，本港就冇专门嘅处理或者规管网络欺凌嘅法例，不过咧，所有欺凌嘅行为，只要系涉及刑事罪行，都会受到相关法例嘅规管。 所以希望大家要和平共处，爱惜身边嘅人，唔好欺凌其他人啦。 忘记化妆，下次也被接纳。我固执，用我固执和你诚实告白，言辞无论太冷，如甜品那样笑纳。我痛哭，令压力没拘束，和你笑声才最坦率，无需要扮冷酷。两个杯和两只羹，和你甜蜜一屋，情迷容易中毒，连条康也是折磨。 face. When I see your face, everything gets erased. This could go on for days. Anything for a taste. Drew going down my face. Can't remember my name. Does it matter my name? Definitely insane. You're the reason I came to this world. Damn, be my girlfriend. Look at the sun tan. Build a big tent. What's the odd chance? You don't got a man. You are my 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 You make me happy when skies are gray. Yup. We'll have a house in the birds and I can make you pregnant. And the children they can play in the backyard. On the weekends, you can take my hand and we can go strolling on the stars in the sand. Damn, I got big plans. If I was your man, what the fuck? Can I get a dish for the jewel on my chin? Joyce 鄭欣宜 featuring 陳慧仁嘅 Stupid with You。 Give me five 少年警訊 JPC。 Madam 系咪近排有一个新嘅宣传片呢？ 嗯，冇错啊！我哋警察公共关系科咧就制作咗一段以携手灭罪、守护香港为主题嘅宣传短片同埋声带。咁其实内容咧就系包括警察处理交通意外啦、家庭暴力案件啦，同埋拘捕疑犯嘅场面啦。咁希望透过短片鼓励市民大众咧，同埋社会各界同埋警方咧紧密合作，携手扑灭罪行嘅。 短片咧而家已经上载咗去到香港政府一站通嘅网站同埋警队 YouTube 频道啦。 哦，即系我哋上网 search 就可以 系啦，就可以睇到啦。 啊，之后呢啲短片会唔会考虑揾嗰啲少年警讯一齐演出呢？ 可能会噶， 我哋谂一谂，我多个课活动 咁样。Abby 拧晒头喎，佢做咩你唔中意咩？ 怕丑。 怕丑 你怕丑你就唔会上嚟 啦，唔好扮嘢喎。 唔系，其实我而家好紧张噶。 系咩？你喺JPC 入边做过最大胆嘅一件事系咩？你觉得 上嚟 JPCJ 咯， 就已经系啦。 唔系，其实我之前都再上过嚟一次嘅做嘉宾嘅嗰阵时 系，但嗰次就唔惊嘅。 嗰时都惊噶， 系咩？ 系啊，而家都惊。 再试下自己胆量啊！所以 你惊嘅时候咁镇定嘅个样。 其实我系咁喺下边捽紧自己只手咧，捽到烂咁滞。 咁我 Michelle 咧 ，Michelle 咧，你系第一次上嚟，你紧唔紧张咧？ 我好紧张啊！ 好紧张系嘛？ 食晒螺丝咁样。 唔紧要，仲有机会，应该唔会 cut 咗嚟嘅，放心。 仲有几个礼拜时间，你可以上嚟嘅。 系啦，我哋下个礼拜了解多啲呢两位少年警上会员啦。 系 Edwin 同埋 Michelle 嘅。 系啦，咁啊，多谢 Madam Erica 上嚟啦。咁啊，下星期再见咯。 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有梁志德报道新闻。对于港大法律系教授陈宏毅提出在行政长官普选引入白票守尾门的机制，全国人大常委范徐丽泰说。